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又到周末了，我们照例给大家推荐一些在周末大家可以看到的比较优秀的演出还有展览。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戏剧制作人大潘。 大家好，我是大潘。 还有策展人长青。 大家好，我是长青。 我们一开始先让大潘给说说吧，因为最近进入暑期然后好多小朋友、大朋友、老师们都放假了，大家可能业余文化生活时间相对充裕了，可能对看展呀、看戏呀，需求就比较多，也确实进入了你们的一个旺季，对吧？现在 对，首先从人流量上来说，大家我觉着在北京的朋友们应该都能感受得到，然后进入暑期之后，就是我们公共出行的时候人流量就变很多，然后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到北京来参观呀、游玩呀，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人流量比较集中的一个爆发期。然后所以其实这个阶段也是剧场演出，然后不管是否是室内的啊，就是这个演出季的一个旺季。在一年当中的这个也是天气相对适合大家出行的时候，然后是一个比较好的演出集中的那个进行展演的一个机会。然后其实各个剧场什么的我看也都开始准备了一些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针对成年人的也好，针对小朋友的也好，都有很多。 最近我前两天还跟博物馆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这两天一是预约很火爆，还有就是有很多公司现在专门是负责给小朋友讲解，就是有这种专业的导游公司吧，咱就说讲解员公司。前两天想找他们来做节目，他们说暑期他们每天都被约满，说完全没时间，尤其会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大朋友，然后来北京看各个著名的博物馆。我相信演出肯定他们如果知道的话也会去看一看，因为北京的演出资源确实还是相较于其他很多的城市都要丰富的多得多。 对， 咱们让大潘给介绍几个最近大潘觉得还不错的演出可以推荐的。 我觉得其实我们说到北京的演出比较集中哈，其实我们作为那个京津地区吧，整个的就是不管是北京也好、天津也好，甚至说到河北地区也好，其实这个暑期我看大家都为这个观众朋友们安排了一些特别就是优选的项目。我觉得是首先我们先说北京这边的，就是这个周末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有一个话剧作品《黑鸟》，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在国际各个艺术节上获了很多奖的一个话剧作品，然后这次好像它是首次中文版到中国来进行演出，然后是这个周末，然后我觉得对这个作品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它小剧场嘛，大家听到这个剧场的规模也知道它不会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作品，那我觉得就适合在这样一个消夏的时刻，然后周末走到剧场里面去看一看这样的作品。 黑鸟大概讲了个啥，大盘知道吗？ 其实黑鸟讲的是一个，就是我理解上啊，是关于爱情跟复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带有一个就是悬疑的成分，所以我觉得有这种题材就是爱好的朋友们，然后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是在天桥， 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 因为天桥艺术中心一直还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剧场，因为就是交通相对方便的，然后又比较新的，设施比较好的剧场，在北京能够算得上。因为其他的在城里边的好多剧场吧，要么规模小，要么有的呢一直口碑就一般，或者有的呢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设施比较老旧，然后有一些新的剧场设施很好呢，可能相对离城区又远一点。天桥真的是这么多年感觉引进一个什么戏都能火爆的，是不是有这方面原因？它是不是地理条件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的？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就是纵观整个北京市内的这些剧场，然后就是每个区都有自己有特色的剧场的分布。然后其实天桥艺术中心是中轴线，就是沿北京中轴线地区，然后它是一个剧场的综合体。我们自己业内来说的话，因为一般有的剧场，它的剧场的里面的空间的分布会比较的单一，然后比如说可能只有一个表演空间，然后或者是说它的剧场的表演空间分布就是它在距离上拉开了，比如说我们说国画的实验剧场它其实在东单，但国画大剧场它在那个在西边这边，就是所以它其实是分开的。然后像天桥艺术中心，然后包括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剧场，它其实是一个剧场的综合体，它既有大型的歌剧院，然后也有音乐厅，然后有小剧场，然后有多功能厅，它是一个剧场功能比较综合的一个空间。所以其实对于观众来说，然后包括对于就是戏剧演出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它都是一个在空间分配上呀更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从距离上来说它也是有优势的，首先它在就是不管是公共交通也好呀，还是说你自驾车呀，就是都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然后停车也相对的方便，然后这也是一个就是它比较能够在整个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行业下吧，这圈层里面能受到关注的一个点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天桥嘛，大家都知道，就是了解北京的历史的人都知道嘛，天桥这个中心从之前开始就是一个这种演绎的这种 集散地， 对， 集中地， 对对对，是的，是的，它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沿袭，从过去的一种民间艺人，然后在街头这样的一个集中的演出，然后到慢慢的走进剧场，然后成为一个更专业的一个演出空间，它也有一个这样历史的沿革。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它也是很多艺术团体比较集中，就是分布在周围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央芭蕾舞团就在它旁边， 哦，对， 嗯，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它离国家大剧院也很近， 嗯， 然后包括它跟首都剧场的距离也不远，然后包括中国儿艺其实都集中在这些地方，就是集中在一起的这些剧院，他们纷纷承担了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不同的功能性，然后比如像仁义它的话剧，然后它是这种就是传统话剧，然后是特别丰富的，然后国家大剧院可能集中在歌剧音乐，然后其实天桥艺术中心它的作品类型是非常丰富了，但是它也有一个有一个微微的明确的指向性嘛，就是它其实这两年在跟音乐剧这个方面的， 啊， 对， 对对对，它的发展也好呀，然后它的就是艺术创作领域也好呀，都就是参与了非常大的部分。 就是现在每个剧场其实更有自己的侧重了。 对， 就是也想做出自己的特色。 对对对， 就当大家一想到某一个艺术门类，可能以后会让大家形成一种强连接。就比如说我想到传统的咱们那些经典的话剧，那肯定会想到仁义。那天桥以后可能觉得，那如果大家想看音乐剧，首先想到的是我天桥。 对对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挺聪明的。大家现在就是， 对， 大家把现在的观众都细分，我抓住我想抓住能抓住的那一部分，不祈求所有人都来。我前两天跟仁义的朋友聊天，我才知道人家仁义的那个茶馆之类的那些戏，真的就是那个票至今还是 一票难求。对对对，是的， 这个我也是原来没有太理解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戏演了这么多年，它当然是非常经典了， 对， 但是一直在演，还会有那么多人看吗？后来我就想到了，比如我们去英国看的那些什么游客剧那些，虽然大家也知道是游客剧，然后但好像也是票很紧张。 对， 那天我也跟他们建议，我说其实你们应该分几轮，就是把这些大家都在抢票但是还买不到的这些票，也做成一个这种 每天就轮回着演、满足全国各地的想看茶馆啊这些经典作品的朋友。 是我因为我觉得像首都剧场仁义这种机构，他们其实除了就是比如说观众对他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认知之外，他们其实也会被观众这种这种定向的这种认知所反推，就是相当于我要输出的内容必须是非常高品质的，所以他要集合高品质的演员，然后集合高品质的创作团队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呈现。那可能就是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茶馆为什么今年一票难求就格外的火爆，其实是因为梁冠华老师又回来演了这个作品嘛，对吧？然后其实梁冠华老师大家就是从之前那个就是元不是元芳就是狄仁杰这个电视剧上其实对他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不管是在就是说专注于戏剧这个部分的观众来说，还是说我从电视剧那边知道这个人就是的一些观众来说，其实这个人对他的吸引力或者是这个作品对他的吸引力，甚至是这两个部分相加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就是都会就是对他们的票房转化产生巨大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仁义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们作为一个拥有大量的传统作品经典作品的一个机构，然后他们同时也孵化出了很多这样的优秀的演员，然后优秀的创作团体，这也是他们就是能够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对观众的吸引力，就是观众他每次什么作品开票大家都一票难求、 啊、 对, 对, 对对对。 然后他们给我讲说，我说为什么一票难求，他说必须得是会员才能买、 对对对。 然后呢他我那朋友他有两个同学，因为他是在仁义工作嘛，就都用了他的会员想去抢茶馆的票， 对，但依然非常难。 但是是同一个会员你只能下一次单，两个人同时下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没下单， 对， 然后两个人还因为这个吵了一架，就非常。 所以其实你看就是像仁义这样的就是老牌的就是戏剧制作机构，他们对自己的会员也是非常了解的，我觉得那就是放眼到整个的演出行业来说，不管是在北京也好还是京津冀地区，肯定每个剧院都有自己固定的会员群体，然后他们对自己会员群体的喜好，然后对自己会员群体的整个的这个就是购票力的这个把控是非常清晰的，然后所以他们在策划内容的时候也是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对，我觉得现在整个演出行业对于会员越来越重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每个剧院都争取做出自己的特色，那特色明显了以后肯定会有一帮这个剧院的粉丝吧，就是因为它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风格以后，那我喜欢的就是这类风格的东西，那我每次就来这儿看，那如果有会员会给我很多的比如说买票上的优惠优先，那我肯定是愿意的。 是的， 我觉得这也是促进演出行业的一个良性发展吧。 对对对，没错。 刚才我觉得大盘给大家介绍了才一个剧，大盘再介绍几个。哎，最近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红色题材的还是在演？ 对，其实会有一些红色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提到，然后他们是演出周期非常长的，因为其实能够希望让大家在更长的时间内去了解到这些作品，不管是它的艺术形式也好，还是说它的表演内容也好，就是大家通过走进剧场去看这些红色的故事，我觉得也是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剧场的教育功能性之一嘛，然后我之前推荐过的作品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多做赘述了，我觉得说一点新的吧，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的黑鸟，其实刚刚我们在一直在聊的首都剧场也有一个作品叫老师喜剧，然后也是在这个周末上演的，然后北京放远一点就是最近新开了一个顺义大剧院，然后 顺义大剧院，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对顺义区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因为他们毕竟路途遥远，如果要来就是比如说主城区看东西两城区，像这种 剧院比较集中的城区看的话，可能非常的辛苦。 嗯， 但是顺义大剧院开幕之后，我觉得对于在周边地区居住的那个朋友们来说，就非常的方便了。然后这个周末他们要演一个中国儿艺的肢体动漫剧，叫做《三个和尚》。 嗯， 我觉着就特别适合这种小朋友已经放假了的家庭，然后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去走走看看，然后去看看我们这个新的顺义大剧院，然后再进去接受一下这个表演艺术的这个熏陶和感染，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哎，三个和尚这个戏是不是每年到暑假的时候都会被全国各地的剧团拿出来演一下？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些耳熟能详的传统故事其实是每年到这种演出的旺季，或者是说到这种就是观众就是他在观看上面需要的旺季都会演，就像我们在电视上，比如说我们 《还珠格格》， 对，小的时候一听什么《新白娘子传奇》 啊，《西游记》， 对，就知道 放假了， 哦，放假了。 现在 对对， 现在每次演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父母爱情》 啊，哦，真的吗？ 我也要看吗？ 对，我已经太久没有就是关注到就是电视剧里在演什么，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 嗯，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在那个廊坊丝绸之路艺术中心要演一个上海芭蕾舞团的天鹅湖。 嗯，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知道和了解的一个作品，提到芭蕾舞剧就很难避开天鹅湖、 啊、 胡桃夹子这样的作品，所以我们一听这个作品我们也知道啊，假期要来到了，就是、 嗯、 剧院的就是观演高峰要来了，它就是会组织一些这样大家就是既经典大家又知道的作品来吸引观众走进剧场去看，然后芭蕾舞也是非常非常好非常优美的 非常好懂。 对， 其实古典芭蕾就是大家老觉得好像芭蕾舞特别高深， 嗯， 但是其实经常演的这些剧目， 对， 其实大家如果坐进去看的话， 嗯， 它的那个故事线是非常明确的， 对， 而且是大人小孩都能看得懂的， 嗯， 类似像什么胡桃夹子天鹅湖，就是大家不用说看这个，就是包括动画片啊， 嗯， 各个方面，你对那个故事其实是完全了解，完全不会，嗯，大家想象好多舞蹈 不会 是 看 不 懂，对对对， 真的，我觉得古典芭蕾真的是不会看不懂， 是的， 故事特别明确，而且故事有的时候你这么看，相对是非常简单的故事线，也不会让你说思考，哎，看不明白，人物关系混乱都不会，所以就是带着小朋友看芭蕾，我觉得其实也是挺好的。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古典芭蕾真的是就差在台上说话了，这个清晰的表达， 对呀，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还挺推荐，就是不管是成人观众也好，还是说带小朋友的家长也好，就是都适合，就是他其实都是适合去观赏这样的作品的。一个是他非常清楚明白的这个故事脉络，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非常优美的这个表演形式，都是适合大家去观看的。 嗯，而且音乐也非常优秀， 对，没错没错，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逐渐逐渐，然后一年一年传下来，然后让大家耳熟能详的。 对，而且上海芭蕾舞团也是国内比较著名的几个团之一， 没错没错， 特色也是很明显的， 嗯， 也希望大家能看一看， 是， 就是这真的，你说它是高雅艺术，但是它真的是最亲民的高雅艺术。 而且我觉得它就是我觉得大家很，比如说我们北京有中央芭蕾舞团，到上海有上海芭蕾舞团， 嗯， 像这些团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剧场一样，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剧目。 对， 然后我们其实很难在短的时间内去旅行到各个城市去分别观看， 嗯， 那就是如果有这种优秀的团体优秀的作品来到我们自己所在的城市，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就去看一下。 嗯，对，上海芭蕾舞团，咱们中央芭蕾舞团，包括辽宁辽芭， 对， 也都是非常优秀的， 对，都是我们国内非常优秀的艺术团体。 嗯，有机会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是的，嗯， 这是天鹅湖，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 嗯， 我相信可能进入暑假会有好多的舞团都会把这些经典的芭蕾舞的剧目反复的给大家演。 是的， 现在学芭蕾我感觉已经成为了小女孩的算是暑假标配了，包括课业就是周末好像都要去学一学芭蕾形体什么的。 对， 所以你说群众基础可能真的是非常不错，这样的剧， 嗯， 和我们 这一代成长起来的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人家现在真的是 都是野孩子， 看得懂，是不是？而且上课没准还学过。 对，这就是我们整个整个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美育教育一直在不停的发展跟进步。然后就是现在小朋友，你会看到他们的视野跟我们小的时候比，那是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是我们那个时候最前沿的人 ， 对，最前沿的视野，我们看的东西。但现在因为整个社会包括世界在推动着不断往前发展。小朋友的视野也会随之扩大的。 小朋友比我们专业，我们那时候顶多是兴趣爱好，人家现在每个人都学一学。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问一下班里谁会钢琴，可能有一两个举手。现在如果问的话， 一两个 不举手， 是 不是？是 的，是，就这个就是艺术教育的普及性嘛，就变得很 对。现在我跟你说，不光艺术教育有那个就是飞跃，包括体育。那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给他们家孩子报了一个跳绳班儿。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骗钱的啊！我说跳绳还用报班吗？ 这个是很需要技术，什么跳绳、踢毽子，这都是一些技术类的。 哎，我觉得踢毽子是需要那个技巧，因为我见过人那个踢花式的那种，那个确实需要人教一教你啊。但我觉得跳绳你不就摇着就蹦就完了吗？说不，人家现在也有这门，一个小时也好几百块钱。 不，我觉得这个我深有体会，我现在就是 你跳绳无法达标， 不是不是？我可以达标，但我的跳绳方式就是长青见过，就是我的跳绳方式是会被大家嘲笑的一种方式，非常特别的一种方式。 我记得好像之前还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说一个妈妈给孩子报跳绳，然后可能要学十节课，但是她可能一两节课就学会了，然后后面就想要把那个课时费 退了 ，然后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类就是怎么学都学不会，然后一个特别简单的， 对。他其实是他其实 是手，然后妈妈也 是 说 手脚要协调， 然后能不能退了。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真的就关于跳绳，你说这我想起来，就还有一个是为了给孩子减肥的，然后呢就还胖了，然后呢就觉得没有拿到目标，然后就想退。等于这几个都是在民生的这种新闻里面然后看到的这种因报班然后引起的纠纷。因为本身有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是那个爸爸说给孩子报一跳绳班，妈妈说不同意，说跳绳有什么可学的， 对， 然后爸爸就报了。然后报完了以后呢，那个孩子很快学会了，然后夫妻两个人还有 争执， 说你的孩子你不了解吗？ 啊，对，就我一直觉得跳绳就是一个普遍的，大家都应该会的，这么就像是大家排队列，就是正步往前走的那个感觉，就是稍加指导就可以会。 因为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非常常见，这种游玩的形式，比如说跳绳，然后丢沙包，然后还有那个跳就是跳翻绳的皮筋的那种，晃呼啦圈，我就不会晃呼啦圈，完全不会。 我觉得这些就是现在可能人家孩子玩的更专业，我相信人家几百块钱一节课老师教，肯定和我们自己瞎蹦那个是不一样。但我就说现在的孩子整体的德智体美的素质真的要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人了， 没错， 就是所以原来我们觉得看芭蕾舞可能是特别高端的一个行为，但是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课业之外的就跟看个动画片似的，老师说哎，今天我们学了这个片段，你在天鹅湖里就应该能看到在几点几分都能出现的那种， 没错， 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这芭蕾舞还有一个那咱们这一节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们也收拾休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让大潘给大家再介绍一个最近能看到的好看的戏剧，包括长青也可大家补充一些演出。好，我们收拾休息一会儿回来。 这又何必呢？ 的树叶飞着，寂寞的人儿看着，满街的歌谣唱着，随便的听听算了。想说的话你说了，这样何苦呢？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啊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是谁在不停地唱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啊走了。飘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风儿唱着，还能有谁最没完没了的记住？ 信息服务，温暖相伴。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暴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暴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受到台风烟花的影响，京津冀区域在今明两天呢将会经历一次降雨过程。 明显的降雨时段将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明天夜间降雨会逐渐结束。 密云、平谷、通州、顺义东部、朝阳东部、大兴东部等地将会达到40到80毫米，个别点将会超过150毫米，部分地区的小时雨强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城市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这次降雨过程具有降雨持续时间长、雨量东多西少、阵风风力大等特点，其中东部地区将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西部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降雨时平均风力在4级左右，阵风6-7级，东部地区阵风可达7-8级。北京交通部门建议市民雨天非必要尽量减少出行，尽量减少或避免前往山区旅行。出行行程中如果遭遇暴雨，要尽快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等区域躲避，不要在低洼区域躲雨和避险。当遇有积水路段和被洪水围困时，不要盲目涉水通行。北京有下凹式立交桥122个，基本每个区每条环路都有。如果市民驾车，尽量绕行，如果绕不开或者突遇大水，赶快弃车逃离，不要待在车里。 北京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官方微博北京预警发布消息显示，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今天到明天北京将会有大到暴雨，请市民减少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同时建议北京市不涉及城市运行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今天采取弹性工作制或者提前下班，确保安全。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 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好看的演出和展览。在上半段的时候，大潘给大家介绍了好几个大潘觉得最近非常不错的值得大家一看的演出。下半时段我们主力交给长青，让长青来给大家说说最近可看的展览吧。长青， 刚才那个大潘给大家介绍了天桥艺术中心的这个项目，其实在首都博物馆也有一个项目叫做探索北京中轴线，然后这个展览的名字叫独城。其实暑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城市，特别是现在地铁上真的是妈妈带着孩子比早高峰还人还多，每天早上就能看到大波的孩子，一看肯定就是放暑假了，然后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这个家长带着孩子来玩。北京呢也确实是资源非常丰富，文化的、历史的、艺术的都特别好，所以呢其实了解北京，来到北京，特别是有一些本身在北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首都博物馆啊，其实是一个特别针对北京的一个馆。所以呢这个想给大家介绍，也是它从中轴线开始给大家教给大家一种读取信息的方式吧，就是认识这个城市的方式，所以是读城。而且呢特别提醒，就是这个展览啊，它的定位是青少年的展览。很多的展览对于青少年来讲可能信息量过大，或者是需要的门槛很高。你可能不太 需要导游 对，就是我们上一节讲的说需要导游，需要导赏。但是多数时候比如说很多小孩除了来北京啊什么，可能去外地会去看马王堆、汉墓馆啊，去这个海昏侯啊，去一些三星堆啊，然后可能讲解员在讲解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可能都是只言片语，你大概他在说这个，可能比较浅显，或者是就是外观上面的事情，材质上面的事情可能你会懂，但其实它深层次的事情你就很难懂了。但是这个展览呢，就是中轴线这个展览呢，它是主要定位在青少年展览，那它给青少年这个定制的叫做大型互动体验式展览。然后它分为前世传奇、大国意蕴和今生薪资三个篇章，等于把就是北京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包括今天它的风貌比较完整的表现出来了。那中轴线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坐地铁啊，特别是刚才我们说地铁上好多人嘛，其实坐地铁就能看出来什么门儿什么门儿，其实那些都是比较有就是过去的历史印记的。那这个中轴线其实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还是喜欢对称的美， 对， 然后呢很严谨，然后其实是有一种中庸之道，就是很有秩序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中轴线本身它体现了一种古都的这种天人合一啊，然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这种秩序感。然后这个思想呢其实是这个展览首先要传递的，它等于在城市建设上面融入了我们整个文化底蕴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文化底色。另外呢就是这条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长的城市中轴线，所以呢其实也是就是承载着这种华夏文明的记忆的。那这个展览里面呢就是让观众可以不断的你来提出问题，然后你再通过看展览探索这个问题找到答案，然后通过这种中国早期的这种古时候的古都和后来等于我们新中国成立然后到今天它的这种发展变化，其实能够从多维度，比如社会的呀、科技的呀、方方面面人们的认知层面的这种变化，能够感受到就是古往今来的一个变迁，这个是特别推荐大家来去观看一下的，在首都博物馆。然后呢首都博物馆呢其实也是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暑期再加上疫情防控，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预约观看。 对， 然后 首博我觉得比其他的博物馆好的地儿在于一交通非常方便，二它有一个停车场， 嗯， 好多的博物馆都没停车场，就是或者是内部停车场是游客是不允许停的，首博是有自己的停车场的，虽然没有很大，但是我觉得是能缓解很多朋友，比如说带着一家老小，那开个车可能还是方便一点，尤其最近总下雨啊， 嗯， 能停车。还有我觉得到了北京玩，如果你不了解了解北京，那你这个肯定这一趟是有缺憾的。那首博在顶五层吧，它专门有一个就是北京的，它是一个长设 展， 对对对对，就会摆那个什么婚丧嫁娶啊，生孩子呀，什么那个 民俗的这一类 啊，对，然后还有给老人过寿啊什么的那些，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寿桃、兔爷，然后好多的这种，我们那会儿 有 北京 地域风色 的时候 啊， 然后就去那边，然后就看到了非常多，因为以前就是去南锣鼓巷啊或者什么，有看到很多卖这种烟壶啊什么各种的手工艺，传统手工艺，或者是以前的那种老物件、老物件的，就不知道是为什么， 对， 然后为什么买，然后是怎么回事，它代表了什么？因为有时候是代表了朝廷里的文化，就是以前的这种文化，就是、 官场文化 、有时候是 民间 文化，民间的 对。其实如果都不了解呢，会觉得这东西特别有意思，但是呢，它就为什么就是大家那么对它那么喜欢是不知道的， 对对对，是的。 所以通过展览呢，就是特别是大家来到北京，然后首先对北京的就是它今天很多的就是痕迹还留着，还存在，虽然北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超级大都市，但是其实它的传统性它是磨灭不掉的，所以呢来到首都博物馆呢，除了它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独城的展览，然后还有一个展览是它属于基本的这种馆藏，就是常设展，名字叫做古都北京以及京城旧事，其实从这个名字，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五层的那个，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它比较系统的历史文化然后民俗啊，这个大家通过这个展览也能看到很多的就是传统的服装，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好多时候也是地铁里面看到好多姑娘们喜欢穿汉服， 对， 穿各种各样的衣服，可能以前好像男士会偏喜欢中山装啊或者是什么， 对， 然后当时好像那会儿就是女生很少就是能够在那个时代找到一些 跟之前 的 那个连接，对，对， 结合的，但是其实可能汉服是很多的女生就是找到了这个连接点，特别是好像今年吧，就是那个河南卫视在做 春晚的时候， 对对对，那有好多唐朝的这种 造型， 对，造型的这种姑娘穿上这个很有意思的古时候的衣服之后，显得身材特别丰满，然后特别可爱，那可能后来就不断的有一些人在网上微博上面在说其实胖姑娘也可以找到自己的自信和自己的美，然后那今天其实特别是最近暑期看到了非常多的青少年的女生们，然后打扮得非常好看，可能不是我们现在可能杂志上面倡导的一种相对有一点畸形的这种特别以瘦、白瘦幼为美的这种，其实他们那种是特别可爱特别健康是自然流露的，可能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微微的身体刚刚开始有一些胖，就是那个感觉很青春，然后就是很阳光的感觉，对，就是很健康，其实对，其实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展览里面以前的传统服饰的话，其实从这个上下五千年很多的元素是共通的，在衣服上面体现的，包括大潘是学 美术的， 学材料，对，学服装设计，那其实衣服的材料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其实有时候探索古人的这种布料什么的，发现今天的机器很难织出以前就是手工的这种， 对，织不出来， 花纹跟肌理我们其实都很难去通过现在的这种工业化的生产去进行复原，因为这个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讲，就是说手感这种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有很多传统的技艺还在坚持用手工艺人，比如说紫砂茶壶之类的这种。嗯、然后我相信，最近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会有这些手工艺人他们自己录制的一个制作过程的视频。 嗯， 就是它其实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就是我们的古人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也好，对这个东西上面的一些追求，或者是一些技法上面的一些传承，然后包括我们说到就是民乐这个部分，然后民乐的民族乐器的这种制作，它的材质的选择，比如说它要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木头，然后什么样的弦是可以发出这种声音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细节的讲究的。对对对， 对，就是刚才常听说的首博的那个五楼的那个底儿上，大家有几个我觉得一定看的，好像是他们在结婚那一部分有一个那个凤冠霞帔，据说啊，就他们上回给我讲过，我不是太记得住了，据说那个凤冠霞帔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好像是这故宫里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和它，当然故宫那肯定是更好啊， 就是它是真实的实物， 真实的实物， 对对， 然后 留下来的， 好像是它的那个绣的那个技法还是材料是非常珍贵的，别地儿好像看不到的。 对， 然后里头还有类似像结婚的什么轿子啊之类的那些，那些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看，因为这些离现在的大家，尤其小朋友。就更远了， 很远。 现在小朋友就是结婚都看见的，全是汽车，是不是？ 对、 啊、对，这个也是那个 也是原因， 全世界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然后那个看看那些轿子过去，包括你通过那个轿子，还可以看好多过去的那个电影，比如最类似像《红高粱》里边不是有一段那个舞轿的那个？然后我是去年录一本书，那本书里头。就是讲这些北京的民俗什么的，就会告诉你那个轿夫过去他们专门有一个部门，就不是说你结婚了到哪儿去雇轿，有一个地儿叫喜轿局，就你一定要到那个地儿去雇轿夫，然后还要给两回赏钱，就是一回是好像是夫家要给一回，然后那个到了女方家还要再给一回， 就是接然后接亲的时候， 接的时候要给， 然后迎亲的时候， 对，都要给，就是两边都要给钱，不然他们会说就怕那个轿夫在途中，比如说给你颠呀、什么的，就会比如就跟现在晕车似的，那新娘来了化妆的挺漂亮，然后一下叫吐了，这感觉也非常不吉利，所以大家也不会省这点钱。 他们比如说走多少步什么的，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行当，就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通过去看这些博物的东西去了解到，就是古人就是感觉生活特别讲究跟细致， 就是这种就不同地域文化也不太一样、有时候比如说海洋文化，就是跟海边的这些城市、它有他们独特的，比如说森林里面的、或者是说南北方差异，天气冷的和天气暖和的地方，这些比如说就是船舶外来离就是亚洲其他国家比较近的那些区域、其实都潮汕文化这些都不太一样， 对， 那所以每一个都渗透到了生活民俗的方方面面、然后而且都一直在变化，像我们今天有时候就说还存在的有一些像恶习啊，就是那个什么接 闹洞房啊， 对对对，其实它就过去有什么原因，有可能它真的是从一些比较讲究的远古，就是比较早期的哪怕是图腾文化的有一些演变过来的，当然因为到今天社会文明已经发生变化了，其实就不再适合那个，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它这个变化过程， 对，包括那个大潘学服装的这些、就是咱们过去服装上的那些传统的图案 纹饰， 包括现在家具上的那些纹饰， 是的， 中式的，其实大家仔细研究研究都是挺有意思的，什么样的纹饰代表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哪个和哪个是必须要结合在一起的， 对， 这些大家都能聊，我觉得到那个首博看看这些，起码尤其我觉得南方的朋友如果真的来看的话、可能和他们从小接受到的那些教育以及看到的民俗 不太一样， 确实是不一样，我觉得咱们包括京津冀三北地区，大家可能看起来你会觉得哎和我们那儿微微有一点差距，但是 大部分是一样的，对于南方的朋友可能确实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点。 是的，是的。 包括我前两天，因为前两天不是高考嘛，高考完了，我就看那个书上写古人送这些考试的人送什么东西，就看有一个人送了一个盘子，那个盘子上面画了一个青蛙，画了一个螃蟹，然后我说这是啥意思？人家说这是恭贺你要考一甲一名。螃蟹是一个 甲， 然后青蛙是叫的，是 名， 一甲一名，就是祝贺你考全国第一。因为我觉得，你要是送这么一个东西，也非常巧妙，是不是？ 这个是跟我们的语言文化又产生了强相关的。 对， 对 对，前两天跟朋友的孩子吃饭，然后也是刚好是小学生考试结束了，我就问他，我说考的怎么样啊？他说，考之前老师说了，都必须要吃牛肉。我说为什么要 吃牛肉？咱那时候是吃那个一个油条俩鸡蛋， 对，我说吃鸡肉不行吗？他说，然后他说，反正老师就同学们都说了要吃牛肉。我说为什么吃牛肉？他说应该是叫什么 牛气冲天之类的这种 意思，啊，对对对，牛气冲天， 哦， 对。那我觉得其实小朋友就是在。 讨口彩方面也是有追求的， 对对，是的， 哄孩子开心， 这叫谐音梗， 对对对，促进他的这个就是积极性方面非常的有用。然后我说那你吃鸡肉不行吗？然后他说我这次就没有吃那个牛肉，我吃鸡肉，所以没有考好。我说吃鸡肉也可以考好，我说叫一鸣惊人，我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要跟老师说一说。 那万一吃的是母鸡肉呢？并没有打鸣 也可以，但是他就是有可以考双百的基础了，对不对？ 其实这种解释其实挺有意思的，是在于古人也是这样解释的。 对， 嗯， 是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好扯呀，但其那就是他能口口相传的点。 对 对 对， 就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或者是就是我们作为人类，他是都是靠故事来演。对， 传播 传演文化的， 对，它是这样生存下来的。所以这个，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传统文化什么的，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呢，也有一个展览叫做中国古典服饰文化展。刚才大家对我们提到的这些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展。这个展也是在说服饰呢，其实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须的这种用品，比如说它有避寒啊，然后这个遮体啊，然后遮羞耻啊，这些其实它也分长幼尊卑啊，然后也会有亲疏远近啊，然后我们就是素有衣冠之国的这种美称嘛，所以其实它也是折射我们物质文明在精神文明这个发展的道路上面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因为这个展览里面呢，不光是有服饰，还有玉器啊、古器啊，其实它就是配饰嘛。 对，其实它其实是服装跟配饰，就所以是服饰， 不是过几年，可能再过个两百年，然后 就流行回来了。 不展示我们今天的就都是可穿戴的，什么可穿戴手表， 对，是的， 是吧？ 然后人家说，你看那时候人多落后，还得带这么多东西。 我估计可能会这样，就是比一比几千年前的东西，说那个几千年后的人穿的那些多难看啊。 对，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有可能那些电子设备已经淘汰了，因为像我们现在往回想，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那些磁带啊什么的，我们都已经用不了了。 对， 我们不知道 没设备了， 你没设备了。到比如说，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吧，有可能这个设备也被淘汰了。 对， 人家只看到了我们这可穿戴的东西都是黑黑的、白色的、 简单的颜色， 极简的，然后屏幕也不亮，因为可穿戴全靠屏幕亮，里面的内容也不亮。然后跟多少年前的这种古代的这种金饰、银饰、配饰相比，今天的东西简直太难看了， 毫无文化价值， 没有设计，没有寓意，而且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追求快速的生活，所以所有东西能剪就剪。那比如说之前的人，可能他 以前是手工的，然后他精雕细琢，他去找材料，他恨不得就是这个世界上，他这辈子做这一样的东西只能他做，然后绝无仅有，而且这个东西特别难取， 他就研究这个工艺， 材料特别难拿，然后这个怎么弄。 对， 嗯， 这个是他钻研的。 对，这就像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服饰展里面，比如说就是以前讲究到可能，嗯，我们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配饰，然后玉是给谁用的，金是给谁用的，金镶玉又怎么用， 嗯， 然后比如说帝王家为什么要穿黑色， 嗯， 然后为什么有的颜色普通民众不能穿戴，这些其实都是比如说阶级社会下对他们的一个等级的划分，然后它其实是具有当时那个社会形态下的一个功能性的， 嗯， 所以就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整个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的语境也不一样了，所以就是所谓服饰这种东西对我们的功能性它就变得可能更单一，我们现在就是美观， 嗯， 比如说我们女孩现在就是项链， 嗯， 耳环或者戒指这些配饰，然后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纯粹的美观上面的功能性，你其实不太能通过我戴的这些饰品来辨识我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人， 看出你一月挣多少钱， 啊，这个准， 是不是， 就这个就 是爸爸是干嘛的， 就说贵贱是干嘛，但是你其实不能看出我身后更大的背景， 哦， 那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就是比如说步摇这种东西是给谁戴的， 嗯， 然后谁有资格去穿这种东西，或者是说去年那个是去年嘛，就是那个电视剧特别火的时候，然后他们说的是耳朵上戴三个耳环， 哦， 这样的这个装饰性质在清朝的这个文化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所以这些其实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可以在服饰上面看到的文化上的东西，也是非常有趣的， 像今天我们三个都穿白 T 恤上面什么也没有， 啊， 然后而且有时候 T 恤也不分男女款， 对， 可能 不不我这个就写了知识面过窄，就是要好好的学习看展看演出，对， 就是可能就是传输的东西不一样吧，嗯， 对对， 这是今天所特有的，然后一个因为比如以前不同的朝代也特别不一样， 是的， 对， 包括对人的体型啊， 嗯， 各方面， 对对对，我觉得这些大家如果有兴趣，一是多看展，二沈从文先生编的那个中国服饰史， 嗯， 大家一定看一看， 对， 就是文学巨匠最后这个后半生一直在干的一件事， 是研究文化， 对对对， 是他找了一个切角，就其实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博士生的这个 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对，然后他就是研究着，他对于某个东西特别感兴趣，他深入了，然后他就可以成书了， 嗯， 他就， 嗯， 对，他就东西著作就出来了， 嗯， 是的， 对对对， 嗯， 这个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就是服饰其实在咱们国家， 嗯， 因为咱们国家民族又多， 嗯， 然后文化真的是大融合，您看到各个少数民族大家那个衣服真的有的非常非常好看， 对，而且我们地域跨度也广， 对，都去了解了解，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长青再给介绍一个， 嗯，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看完了以后呢，还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北京的自然博物馆有一个冰雪奇缘寻路与民族文化展，这个展览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展览都可以对照着看， 嗯， 就是因为这个文化就更具体一些，然后它牵扯到民族啊什么，是因为它在特定的区域在北极圈里面生存， 嗯， 北极圈里面生存跟我们今天在北京的这个纬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气候不一样，各方面不一样，那它面对的动植物不一样，所以这个展览里面会让你看到比如说北极狐啊北极熊啊这些动物的标本，然后这种生命的其实人类的变化身体的变化一直在变化，我们的进化动物也是这样的，包括动物对自然的承受能力，这些方方面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服饰文化，北极圈有北极圈特定的服饰文化， 哎嗯， 然后动物的皮毛，然后他们吃的这个动物的全身上下都是宝，就是 对 对，以前 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 就像我们以前说那个就是东北地区的这个就特产一样的，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人的开放性，我们的视野的宽广，主要是我们在看展览的时候，我们不要先拒绝这个东西跟我无关或者是什么，它其实都是社会的方方面面， 嗯， 这个世界民族众多，也不只有汉族文化满族文化， 嗯， 所以在北京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特别推荐大家能够这几个展览一起看，可能会有一个对比参照。 嗯，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